七八球唔夠㗎嘛，點知隔離人四比零你要十二球嗰啲呢，即係人哋睇看台睇嗰啲人咦點樣輸好大呀、啊、你一入波兩分鐘又執個波出嚟，一入波兩分鐘又執出嚟，真係要 執。咁但係理解呢個難波，我哋有好多樹贏聽眾，你使唔去到咁準？ 我唔係佢準， 所以佢咪 佢咪佢咪 唔好意思，但其實心入邊 心裏嗱都要嘅， 唔係我話俾你聽，因為其實個心情上面，其實你諗下兩隊球隊，一隊係贏之餘仲要贏咁多球，嗰、個勢埋到嚟咧係喂。下下你好似踢決賽咁踢五波真係殺硬你，另外嗰隊已經去到無欲無求嘅時候，喂唔好斷腳已經偷笑啦，輸兩球輸十二球冇分別㗎。 我諗係人學生，我望見你我咬底啦， 係啊， 流曬口水， 跟住話 扭曲咁樣衝埋嚟，大佬 教練閃、啊，教練 踢波啫， 教練可唔可以早啲換我出去嗰啲大佬？ 我仲想要㗎， 係啊，咁所以我覺得唔未必冇希望㗎，因為你諗下尾場紐卡素即係嚟緊星期一嗰場。上咗岸啊，大佬！所以其實我覺得四五球、五六球咁 唔夠， 應該冇問題。 即係咁樣講啊，即係又講足球啊。其實你係踢到十幾比零咁勁，我同阿子俊同埋阿獅子就基本上踢啲正正嘅足球隊，就永遠入唔多過兩球嘅。對波嘅結構裏面本身只係能夠 買曬保證 零比零到一比一，我啲係盡曬件事。 啲亞冠杯比數嚟， 我就知啦。意思就 係唔係亞甲？亞甲半場零比零。 因為你以前踢波即係講即係規模得七打七，都根本上入唔多過兩球就好合理嘅。咁但我都覺得，尤其是與其要好誇張。將地炒對手咧，其實我覺得曼城贏緊嘅咩？即係我又覺得唔一定贏緊。 同意啊！ 即係件事，即使如何，你話維拉上咗岸，即係跟住個韋斯咸，喂大佬，阿納大師 P K 嚟噶嘛？件事係咪先？咁又如何？咁但係我覺得總會有啲人可能會搞一搞佢噶嘛？件事，我自己寄望有和波出 現。雖然卡路爾啦，寄望。同你諗下，我哋 我覺得維拉我琴日場波睇得好好喎，件事勁到爆。件事係如果攞翻半成力，你都 OK。即係我都可以有唔係贏緊。 所以我完全同意，我都話啦，曼聯同埋曼城爭。聯賽冠軍嗰年咧、對曼城尾場對 QPR， 如果唔係阿古路，基本上都已經跌咗出嚟噶嘛。 亦都另一個原因係因為祖爾巴頓啫。 係同埋不，雖然我 祖爾巴頓個紅牌好 critical， 我完全感受到難民剛才嗰段説話有如何打飛機打到天花板嘅感覺。但係我哋正正係正正係需要打飛機噶嘛，係咪先？ 係 啊， 我應該係一個集體嘅玩意， 集體玩意嚟噶嘛。 係啊， 係啊。 不過問題你唔好個個幫你打得， 你各自打好啦，你 自己嚟得啦，唔好集中， 我自己嚟得。都话陈公子噶啦，呢啲 有洁癖， 唔会打到呢样。 喂，不如讲翻上场波先，足紧未？上场波咧就对车路士嗰场啦，咁亦都系令到我哋失去咗主动权嘅一个好重要嘅赛事。咁在座就有两位同我一齐睇啦，肥 Sam 同埋阿陈公子啦。我真系想叫佢陈子俊嘅，但系都忍住， 因为都系 翻陈子俊。耷低头嘅时候谂住嗌子俊，一打我高头望多咗， 接翻陈公子嚟啦。阿强，你系咪冇睇噶？ 冇睇上场， 我场我有睇， 你都有睇嘅咁样。咁其实赛后咧，讲翻赛后一啲嘢先啦。赛后其实。有好多部分嘅利物浦球迷咧就话，唉，真系摩连奴正扑街嚟噶啦，呢个事实啦，当然，咁亦都话，唉，摆大巴又呢又路咁样讲，觉得输得唔抵啊咁样。咁但系我的角度其实我好，即系我觉得足球系咁嘅，即系我想同啲听众讲，啲听众都会话，唉，不如今集咧就屌爆车仔啦咁样讲。咁我觉得其实呢一场波。利物浦系输， 马体会做咗啦件事。 Exactly， 马体会就系做咗一个最好嘅示范。 做咗啦件事。 系啦，完全系即系足球其实系咁样一个博弈嚟嘅啫嘛。你冇办法就系话，你预计到佢会出啲咩人嘅啦，已经，因为佢有后顾之忧。咁啊，比基尔再加林柏特会停赛，一定出噶啦。咁啊，舒华沙会正选噶啦。咁啊，中坚会出个新仔噶啦。其实基本上赛前已经讲晒出嚟。咁如果喺赛前你已经知道佢会点踢，会摆大巴。咁你都冇一個好針對性嘅部署，喂，咁呢個責任其實係我哋的而且確發揮得唔好嘅，同埋如果你講 my game 啦，即係有人就成日都覺得哦，可能 my game 係賽前嘅事嚟嘅，咁我覺得哇，原來摩連奴將 my game 帶到入去嗰90分鐘，佢由第一分鐘開始已經係同你哋喺度鬥磨。即系晒第一分钟已经摆个波喺角球期，碌下碌下。 明明我踢甩咗个波去界外球，系我最近个波，我偏偏就行开。第二个好有默契嘅，担天望地望一阵，啊我咩咁佢又慢慢行过去。 佢系练呢啲嘅，我练波有半个钟系专门练呢啲嘅。 再上个礼拜去练波就系练呢只。喂你夹准， 但系嗰半个钟系练咗九十分钟， 你唔好俾人咁觉， 唔好净系练肢体，练埋眼神，啲cam 踢住噶嘛，大佬唔好太假嗰啲啦。

踢咗咁多年聯賽，佢最想都係要個冠軍啫嘛，歐聯攞過啦。 嗯， 你估邊個痛得過佢啊？ 係啊，我都係咁諗啊，我都係咁諗。 邊個痛得過佢先？ 即係我哋做球迷有仲有幾十年人做啊嘛，我總會覺得你咪好會攞冠軍嘅，即係今年啦，當然係，即係之後都會攞啦。咁但係佢球員生涯其實就係咁苦短嘅，咁我覺得即係冇得怪責嘅。但係如果你講翻呢場波，真心講，就算謝拉特唔跣腳都好咧，其實我嘅睇法，我覺得我哋都係會輸反擊㗎啦。即係你去到最尾90分鐘嗰一球，即係我哋中場係失咗波，跟住。然后中门大开，跟住俾阿韦利安同埋托尼斯游轮咁样。咁其实全场波其实摩连奴都系等呢下㗎啫。即係我自己会咁睇囉，所以我唔会觉得淨係怪谢仔囉。唯一就係可能谢仔个心理質素真係唔系咁好嘅。嗰场波佢真系射咗好多脚嘅。 即係佢系我諗佢嗰个补偿心理好强嘅。即係同埋以往亦都好多次证明咗，即係喺啲绝望嘅情景之下呢，佢真係可以做到啲奇迹出嚟俾大家睇到嗰样嘢惨啊！变咗好似佢觉得喂唔系喎，我已经试过几次 再嚟咯，真系 做救世主噶啦，可能个心真系好想做咯呢样嘢咯。但我感觉上即系睇上场波，我都觉得佢真系有少少开始力不从心嘅感觉。即系你见到佢30码起，你唔会觉得话哇好有 料到啦，其实 唔会嗰个 pat pat 开始离开张凳嗰种感觉。 冇啊！ 我想尝试想讲翻头先啦，狮子仔头先提过嗰个 case 就话，究竟我个心态上边，摩连奴将个 my game 挤落去。其实我觉得球迷们咧，我唔知道，我就一个比较愚忠嘅球迷嚟嘅，喺利物浦嘅层面上面，即使你话这个嘅由宾尼迪斯年代开始，甚至乎刚早之前嘅后利亚年代，伊云斯好。所有做親嘅所有都係輸㗎啦，即係件事係，即係喺我 case， 我覺得去到依一步講緊嘅羅渣士要帶領連續六場要贏曬，即係件事可能之前連續，其實喺對我嚟講已經本身嘅條件係好困難啦，我覺得，即係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情，即係唔好大家球迷覺得，喂，其實之前贏開咁多，我哋繼續未贏到咁多，其實本身已經係好具挑戰嘅事情嚟嘅，即使依一刻佢做錯咗任何嘅決定，令到球隊可能失三分，可能失一分，對於我嚟講，我唔會俾佢哋嘅球隊管理層嘅掌握對球隊，甚至乎喺個game 裏面面對嘅對手係個咩更清楚？我哋去不停 criticize， 喂，依個部署唔啱，依下其實好鬼多餘。我哋基本上喺側邊旁邊學，等於我同你即係可能去幫你聲援我嗰件事情，我哋只不過喺電個 mon 度打飛機。嘅人啫嘛，其實即係鍵盤戰士嚟啫嘛，其實我哋 係， 但係我哋係冇係。 但係我嘅意思就係，我覺得就唔好話對手攞三分係不君子啫。我覺得呢一個 真係 唔得啊，因為有啲球迷真係喺度係咁喺度講，就係咁喺度鬧。咁唯一其實要講咪就係，只不過係恥笑摩連奴，好似香港啲官咁啫嘛，搬龍門啫嘛。 係。 即係韋斯咸0-0嗰場就話，哇！19世紀足球，其實唯一係呢一樣嘢啫嘛。咁但係戰術打法上面就係咁啦，喂，你諗下周中馬體會嗰場咪話到俾你聽咯，全世界都買細嘅， 咪同埋 半大係成3.6倍嘅。 如果你話 都開俾你睇， 對上一輪你講翻歐聯對上一輪啫嘛，其實有啲球隊係話咗俾你聽，你一路沿用開你贏波嘅戰術，係咪去到一場你突然之間想改，你會攞到好嘅效果咧？巴黎聖日耳門首回合同車路士係冇得踢嘅，冇得踢嘅。佢就係諗住去切入手你啊嘛，我有兩球在手，我手同你攻咧，就係輸，就係輸2-0嗰場，2-0好人， 2-0 係咯， 2-0 丹巴巴 啦，又係。 問題就係成季巴黎聖日耳門喺聯賽都唔需要打呢啲波噶嘛，我場場去懟對手嘅啫嘛，我甚至之前歐聯我係入波最多。球队嚟噶嘛，同皇马都我系怼对手噶嘛。你突然之间一场波想转，当然好似你话斋，教练有佢嘅角度同睇法，觉得我需要90分钟守和就得。问题系我睇到啲球员系唔适应，好明显。我常季都冇打过手势波，虽然嗰场波冇2-8，我哋连续赢咗10几场波，冇一场系需要打手0-0啊，1-1嗰啲波噶嘛。咁呢场波你话喂，咁蠢噶，一分就够。對波係咪一路兩個月 嚟並 拎 翻 同贏緊？喂，今場冇蘇亞雷斯，你翻去半場咧見波數，有波你仲同我踢出橫邊架，踢出看台後面啲波，最多咧個執波仔執唔到嘅，唔識踢嘅大佬可以隨時係咪先打到氣嘅嘛？時啲嘢， 本身個成對波嘅 set up 都唔係有啲咁嘅人去做， 係 賣曬車仔啲人翻嚟啦。 食手就唔使失40几球， 咪就係咯。不過你問我頭先講嗱，車路士個 case 的而且確策略上、戰術上真係要讚添啦。你問我，只不過風格唔到好，即係格。衰啫嘛，件事 系一个衰嘅成功人士， 系啦，即系件事，有啲人系好嚣张跋扈，你对住系成功啊，不过你唔妥佢咁解咯，件事 系 咁就翻摩连奴个人个，原来 系咁样件事，你系唔妥佢就唔妥佢啫， 好贯彻嘅， 好贯彻， 我系揞住。 现实啲，如果现实啲咁睇，好多兄弟都系噶，见到街边个好样衰，但系拖佢个 model， 你永远都系。 係條氣唔順，但係吹咩人哋揸林寶堅尼 啊嘛，呢啲佢哋唔望佢，一望就輸㗎啦。 係咯，咁我冇辦法㗎嘛，真係。 係咯，即係你唔可以笑摩連奴啊嘛，佢揸住嗰架真係巴士啊嘛，大佬。 係。 咁唔有 架巴士好貴添嘛。 係咯，即係。成幾架巴士泊喺度，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咁嘅。我自己中意，我其實個人嚟講，我好中意防守足球嘅，即係我一由細到大都係咁嘅。唔知點解好奇怪，我成日都覺得防守足球比起進攻足球係更難玩、更難踢，亦都真係戰術上面個需要係更加強嘅。即係 我一路以嚟都係咁嘅。咁我幾時啟發自己覺得防守足球係好嘢？其實係04年嘅時候嘅希臘。我就覺得哇，撲你個街！足球原來唔係人哋話俾我聽狂攻狂攻得嘅咁樣。咁所以可能我。基于我自己嘅立场或者我睇波嘅风格啦，咁我又唔会好批评呢一样嘢嘅，只不过调翻转去讲一样嘢就系、今年我哋嘅兵员，我哋呢堆人只能够打嘅就系打速度进攻足球，不停入波，上半场快快脆脆入，系嘛？打两边小组直线系其实投十五分钟，即系我哋系只能够打呢家波，咁冇办法嗰场波攞唔到。要嘅三分，咁我自己就嗰一晚都好 upset 嘅，后屘我都开始諗通，我话唔係啊，曼城今年成日都即係会无厘拉更瓜一场，输过佢俾卡迪夫，又输过俾维拉，咁蓝宝可能佢都会失分嘅，跟住又调返转，可能我哋都可以入好多球啫，调返转讲。 因为而家你唔係一场要入12球嘛、你其实一场入7球都 成事大 都得啦，利物浦点会。 好 大啦。 如果增加。 对手仲要系。如果应该系水晶宫。 对手唔系 输 咗。 对手大佬。如果系咁真系之后你见到啲人喺街度着。扭卡數波衫，你會唔會有？ 我向佢致敬，向佢致敬，我直向佢致敬。 不過你唔係打米勞列個位喎，先 我向佢致敬嘅直頭。 講翻先，而家嘅形勢，去到最尾兩場啦，咁樣水晶宮就大家有冇睇水晶宮啲波嘅？其實就 咪就係睇對曼城嗰場， 我就係嗰場，但嗰場 都 真係 本來都唔睇嘅，本來唔睇嘅，出咗事咪睇咯。 喂，唔係啊，嗰場波佢哋真係同之前係完全唔同啦。 咪之後跟住覺得出咗事啦。 唔係啊，我覺得好事嚟㗎。如果佢 keep 翻上一場波嗰個通去踢咧，那個風格 就有機會俾我哋大炒㗎。 有機會㗎，真係得㗎。 一分鐘就已經。失波啦， 分又系迪斯高，分几中迪斯高咯，迪斯高入波嘅嗰日系，跟住耶耶托尼嗰球自己爆泄啊嘛，咁其实耶耶托尼呢两场波都踢唔足嘅，咁但系讲翻水晶宫嗰场波就，其实水晶宫基本上完全冇晒还击之力噶，同之前喺主场踢好唔同，譬如佢之前喺主场对车路士咁样，你会睇到佢防守系好集中、好专注嘅，基本上系去到滴水不漏，跟住一两下反击啊，嗰、那个啊嗰条契弟叫咩名？谢鲁美。系咪谢鲁美啊？嗰条系啊，谢鲁美咯，即系谢鲁美咗，但查马就唔系好得嘅，我觉得就。但譬如谢鲁美嗰啲啊，其实即系个喺反击方面，其实非常之唔错，同埋佢啲 set piece 咧，其实系令人系几惊嘅，即系个角度去睇就会几惊嘅。咁但系如果依家已经上晒岸啦，咁我寄望真係有奇蹟發生囉。咁 唔係冇可能嘅，即係譬如你而家睇返聯賽榜八至十三位呢啲叫上曬岸嘅球隊。真係水晶宮同紐卡素個得失球差係特別大嘅。 係咩？我冇留意呢樣嘢。 即係呢兩隊都係個得失球差係負十五嘅。 係。 咁即係你講緊夾緊可能小屋城都係負八啊，三林頓係正八啊，韋斯咸都係負韋斯咸都係負九啊，即係零零四呢兩隊失波係特別多嘅。所以可能真係學你話齋。七球一場都可能 OK 嘅， 其實同埋唔需要諗咁多啦。你當 即係唔使諗咁多。 當年諗，你就考會考，啲科已經考曬，剩翻 O 未考，仲點會讀書㗎？梗係玩啦、啊！即係而家啲畢咗業嘅心情肯定係咁㗎啦，晚晚去溝女㗎啦，呢啲肯定仲同你 開 波咩？ 開緊 party 咪咯。所以散㗎喇，我覺得始終 散就一定緊㗎喇，因為其實賽前呢，唔好話賽前，即係今季喺季中嘅時候，好多人都覺得水晶宮好膽㗎，即係好講板膽㗎、即係尤其未換領隊之前，大家都覺得 波之後跟住一比零輸波成日都咁樣，係咗好多場都係咁， 係啦，咁所以其實佢完全超額完成到一個地步，係其實而家排第十一位，咁好有機會其實係即係十一二位就完成球季， 飲咗香檳好多日㗎啦已經， 係 慶祝咗好耐， 正式踢嗰日仲wing緊，喺個頭好赤啊嘛，喺踢波好啦，耐 教練都證明，即係個領隊都證明咗自己㗎啦，件事 係證明曬啦，完全係喂大佬本來排榜尾喎， 證明咗佢自己淨係識教一種足球， 冇錯， 護級足球， 護級足球，係啊，咁防守足球，咁下年可以引戰去曼聯喎。